兄弟我我你， 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高峰的8:01，欢迎各位来到假期版的雄鸡唱晓。今天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十一过得愉快吗？康乐在这里给各位来一个亲切的问候，祝大家十一假期快乐呀！哎呀，虽然这个假期是到了最后一天，但大家还是要有快乐的心情，尤其是要提醒各位，关键的大赛即将来临了。说的这场比赛就是中国男足对阵越南队的世界杯的12强预选赛，这是这第三场的较量。这场比赛应该是在明天的凌晨1点将会打响。想问问各位，这场球各位会熬夜看吗？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来聊一聊国足大战之前各位有哪些预言和建议呢？所谓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想听听各位对于国足一个对最最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关切还有判断。看到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北三都说了，大家闭口不谈国足，谈国足的话那意思好像比赛结果往往都不甚理想啊。但是呢，这比赛还有不到24小时就开始了，您不聊心里边不惦记吗？曼联也提了，再过多少多少小时这比赛就要开始了。是的，这场比赛的这个关键性，我相信在2-3个月之前大家就在一直在判断啊，在聊，各种专家也在深思熟虑当中给各位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康乐想凭借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说呀，这场比赛确实对于国足来讲重要性是相当相当重要了，太重要了，你这个重要之前加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不足以来形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这场比赛之前看到专业的数据给出国足的出现概率是大概 0.28%， 那这场球如果对越南队咱不能够全取三分的话中国队基本上就与出现是无缘的一种状态了啊。哎，这边好像初心还有追梦人都上来打招呼了。哎，大家好，这十一假期各位过得快乐不快乐呀？这几天都怎么过的，也可以跟康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分享啊。晨晨也说了，今天应该就不会熬夜看球了，毕竟明天上班啊。哎，你说国足这比赛时间调的也是挺有意思的是吧，明明是在今天晚上之前定的是晚上11点比赛，各位好像咬咬牙，如果11点比赛比如看个半场啊，12点之前结束战斗咱们可以睡觉了是吧。哎，突然调到了这个凌晨，明天凌晨1点，可能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国足的球迷就给自己一个理由了，说我就不看国足的比赛了行不行啊？当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呀，所谓的关心则乱啊，不看这球比如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这个推送或者不用第二天早上了，我估计半夜凌晨3点钟那推送就能给推出来了，国足到底胜和负你搂一眼睛，如果赢了的话明天肯定是就是第二天上班肯定非常非常的开心了。这边8338他说了，不看比赛不值当，因为赢不了越南队中国足球，他说就取消这个项目吧。哎呦，取消不太现实，但是说如果赢不了越南队的话，国足出现这个基本是0%的概率了啊！现在这个概率应该说都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中国足球目前面临着所谓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联赛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球队啊，有一些问题出现困难的情况之下，中国男足这次对越南队其实不只是一场12强赛预选赛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荣车站也说了，凌晨1点他正在纠结是看还是不看呢。哎，说明您对国足还是挺关心的，要是不关心国足啊，这压根就选择不看这球了。确实这场比赛之前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很关心 Surreal 他说了，什么时候沦落到了国足仔细的来分析越南这种对手了呢？哎，可不是吗？这说明了国足是在一个滑落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必须得研究越南了。曾经手拿把掐的这么一个对手，咱们还得研究他有哪些重点的人物。你别说这个越南队，经过了近三年的一个成长吧，他有不少这大赛的一些经验，使得越南队的一些主将，你包括像是我很关注的这个阮光海，感觉在场上更加游刃有余了。除了他有这个标志性的远射之外，我观察到小范围之内呢，他在亚洲范围的这个一脚出球能力显得是非常的柔顺和丝滑啊，就像这洗发水广告一样，就有这样的一种形容吧。另外呢，这个阮光海长传的这个调度脚法呢，被称作是越南梅西啊，所以这梅西也是全世界被各种各样的人碰瓷儿，是吧？就稍微踢得好一点就叫某国某国的梅西，就是尤其是遇到了亚洲级别的强队，像面对国足，对越南队来讲，国足还是一个强队这样的一个范围吧。我们自认为的，希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国足不要打我们的脸啊！你像越南队的这个反击点，基本都是以这个阮光海，他这样的一个出球点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种存在吧。当然我们也是通过一组数据和表格来观察到，目前这支越南男足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就是什么？远射啊！他们世界杯预选赛三个最近的这个进球，两个都来自这个阮光海，还有一个是右后卫武文清，所以这个阮光海确实是国足在明天凌晨一点的比赛当中需要最最重点去看防的一个对象啊！我想想用谁来把这个阮光海给冻结了呢？无锡能不能冻结他或者说再找一个比较强硬点的这个后腰，就国足这个腰一定得硬才行，前两场确实都没硬起来呀。这个阮光海还给各位介绍一下，他早在2018年的这个中国 U23 亚洲杯的时候，当时年仅20岁在下雪天，我记得那天漫天的雪地当中，用一脚世界波为球队是扳平了比分那个球也是被越南队的球迷是记忆犹新的。而今年越南参加的五场世预赛比赛当中呢，他们队是获得了2胜3负的成绩，赢的都是呢像印尼啊、马来西亚这种排名低于自己的球队，输的都是比自己高的球队，像阿联酋沙特还有澳大利亚。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话，国足这场比赛别说还真有戏，是吧？这越南队遇到比自己弱的基本就赢，遇到比自己排名高的基本就输球。国足现在怎么着咱们也是排在世界第75位啊，也是要高于越南队的。所以大家还是对国足有更多的自信吧。当然我们说起国足这个平均年龄上边来讲啊，就不是说特别有自信。就大家经常看足球的朋友都了解到，足球非常讲究所谓的一个平均的黄金年龄是多少。我查了一下，大概是25.6岁左右。如果一个国家队能达到25.6岁左右这个年龄他一般被认为基本上又有体能又有经验再加上队里边的这个年龄结构比较的好，以老带新的话，那这个队好像在大赛包括预选赛当中的这个成绩就会有所保障。当然这个是一般的这种规律来讲了对国足来讲好像啥规律都不太管用啊，各位。说到年龄这事儿，那得比一比了。国足现在平均年龄29.1岁，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属于是小组当中最大的一个，现在讲什么这个熟男是吧成熟的男士的这个球队了。而越南队你看平均年龄25.7岁相对我们来讲，越南队那就是比较鲜肉的一支球队了前一段过这个月饼节、中秋节，说鲜肉月饼据说在上海那边都卖得相当好。这越南队是鲜肉月饼超过一半的球员来自2018年那支 U23 的球队，也是越南被称作史上最强的一代，可不是吗U23 那一届的越南队也撑起了这个对手最近几年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时光，以至于越南队包括越南球迷他们对于跟国足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带节奏国内媒体是吧，为了找流量什么的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我看了越南的这个足球的他们的足协的网站人家采访自己的球员对国足也是表示了100%的信心 所以这场比赛真的不只是一场世界杯预选赛而已啊！刚才给您分析到了，除了咱们国足得保留这种晋级十二强赛啊，之后的这个其他比赛得有意义啊，是吧？保留最后晋级卡塔尔世界杯这个希望，这是第一。第二，面对越南队，如果这场比赛拿不下这个越南，甚至比赛结果更加不理想、更糟糕的话，啊，大家想想，那以后咱们再打越南这个级别的球队，可能就更加的没有自信了。再加上刚才给您分析的，中国足球包括联赛各个级别方面，现在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需要国足用一场比赛带来更多的一种自信呐。好，咱们给大家继续聊着这个话题啊。国足大战之前，您有哪些预言和建议呢？大家这个可以畅所欲言啊，所谓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是利于行啊。来听听各位球迷朋友们，都是真球迷，也是经常看国足比赛的球迷啊，肯定有很多真知灼见。咱们一边聊着，一边给各位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方面。好，国足将会在明天的凌晨一点迎来世预赛十二强赛第三个对手越南队的挑战。赛前在亚足联的官网发布的投票当中呢，哎，你别说，这目前投票还不错呀，看好国足赢球的得票率要超过越南队，但是这个结果并非最终的一个结果，投票一直是到今天晚上的11:45才截止的，所以我发现这个投票可能有很多我们国内的球迷也去过去投一票去了，但是这个不算数啊，俩队到底谁比较厉害，这不看投票的事儿。另外荣成斋他说了，坚定信心，打越南没问题呀，打越南有没有问题，其实咱们讨论越南这事儿已经说明就有问题了，各位您说是不是？比如说打一个特别靠谱的，觉得特别能赢的球队，或者我举个例子，比如咱要是巴西或者法国、意大利的水平，打越南，我相信人家球迷没人讨论什么，这是吧？越南队有谁谁谁是重点人物，正是因为咱们的实力跟越南队不断的趋近了，这个咱们才讨论呢，讨论才是问题的开始啊。好开始，他说了，咱有超白金一代呢，怎么就没踢出来呀？哎，可不是吗？您说的那是曲波他那一届吧？那届还真出了挺多的国脚呢，包括我印象很深的，好几届的，应该有两届的这个国青队，还有陈涛那一届也都不错的，踢出来一些人。但是您说这个没踢出来，我理解的就是没能够在好像是国际的大赛当中，亦或是欧洲五大联赛当中证明自己，可能这个意思是没踢出来。但是在中超确实，好像很多球员确实有这个伤仲永的这个迹象。年轻的时候踢得很好，但是一到长大了一些，20多岁了，到了这个中超联赛里边，好像确实是没踢出来呀。这可能跟年龄相关的某些事儿也是有关系的。沸腾工体他说，今天晚上战越南，他认为前场应该使用张玉宁加阿兰的组合，前腰应该使用张稀哲。您是想让国安的现在两位大将上场？是，两人都挺有实力的，但是前锋当中我认为吴磊他如果没问题的话肯定会占据一个首发的位置，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艾克森了，所以首发两个前锋都站住了，除非是三前锋张玉宁还能有点机会，否则的话首发的话好像机会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呀。王健他也说了，范志毅的预言可千万别实现啊。他说今天范志毅可是解说嘉宾呢，哎呦，可不是嘛，范大将军几年之前在中国队输给泰国队的时候就说了，国足记者就开始问了，这怎么样怎么样啊，范大将军也是对国足抱有一腔热情啊，开始点评了，具体的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说的，现在输给泰国，未来是不是要输缅甸输越南啊，都输了之后以后发现没得输了，最后我记得说了一句还要不要脸这种话，所以希望今天国足这个对越南队的走势别像范大将军提前所说到的按照这样的走势啊，这对于中国足球真的是难以承受之重啊。 好的，继续在微博微信上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各位亲爱的们啊，咱们来说说越南队这边人主教练，你看不太看得上我们国足啊，这越南队主教练他怎么也这么有自信了呢啊，叫朴恒旭认为通过与叙利亚的热身赛看出来说国足体能情况不行，认为我们只能坚持30分钟啊，说如果越南队能顶住前30分钟的进攻，将有希望来战胜中国队。而据了解，当地10号10月5号的晚上，这个中国队是继续前往沙加俱乐部的基地之内的场地进行室外训练。在这场技术含量据说较高的训练当中的定位球演练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看起来面对球员脚下技术灵活、身材相对瘦弱的越南队，也就是所谓的小快灵的时候，那么中国队一方面要在地面上对对手实施高强度的逼压，另一方面要利用定位球对对手进行高空轰炸。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招呢？我跟很多的这个记者之前聊过，那都是各种资深的记者啊，大家天天听的那些，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高空轰炸一个好的方法呢？但是我听到有一个论点，就认为澳大利亚队这个他们的身高优势是很厉害的，身体很强壮，都比国足强，但是他们对越南队只是1-0赢了对方啊，所以觉得这个越南队想用高空轰炸只用这一招来解决问题，认为好像不是说特别靠谱的一个选择。另外定位球是否会成为国足的一个必杀技呢？这个确实，我记得2001年那会儿咱们说米卢米指导带队的时候，当时定位球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成为了国足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啊，面对越南队的时候，大家又想了，这越南队万一人家摆一大巴什么的，国足这进攻不利啊，中场又是这个创造力不足什么的啊，前锋再不给力咋办啊？哎，定位球这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必杀技。在国足之前的训练当中，我们也观察到了，在5号晚上这个训练啊，也是中越比赛之前含金量较高的一次技战术的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连续缺席3次室外训练的后卫朱晨杰，因为脚部的伤口接受愈合治疗，继续缺席5号晚上的训练。而据了解，朱晨杰的伤口虽然已经拆线，但依然不具备参加合练的条件，因此只能是留在驻地的酒店健身房之内来进行各项的恢复性的训练。从目前情况来看，他参加比赛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了。和一天之前要主要进行分组对抗不同，国足五号晚上这训练啊，你别说，还真以定位球的演练为主要的内容啊，全队是各种各样的演练啊，当然这个演练主要是意在双方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之下，国足就必须得用定位球的手段抓住对方的这个防线的漏洞，争取来进球了。另外还关注到有2位球员缺席合练，左后卫李磊曾在4号的晚上随队赶到了训练场，但是也一直在场边单独的训练，而5号晚上呢，他是留在了酒店的健身房进行训练。门将王大雷因为腰伤复发，留在酒店休整，而和朱晨杰一样，这2人也将会大概率的缺席这场较量。按照计划呢，这2支球队在昨天上午是参加了这个赛前的联席会，而中国队参加的中越比赛的23人名单届时将会产生。而作为主队呢，中国队大概率会选择身着红色的主场球衣参加本场的比赛。当然这场比赛双方赛前各种各样的烟雾弹、心理战啊，其实都已经是较量一番了。就是赛前的较量其实很重要，赛前双方我认为啊，国足这个咱别说压不压力的，肯定有压力啊！大家想想，您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活动之前的那宿睡觉都不一定能睡得好的，对吧？比如说第2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目，可能哎前一天晚上都得思虑再三的。别说国足这么样的重要的比赛了，肯定压力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国足要在场上有一种什么劲儿呢？就是赛前双方这个心理战，我觉得除了是媒体要吸引流量啊，有时候有点这个拱火这个意味，没有办法嘛，双方得制造赛前这样的一些氛围。另外一点就是球员们需要利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氛围，让自己的比赛的情绪足够的调动起来。因为康乐看足球、篮球各种这样身体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啊，就这么多年也总结出来一条经验。大赛之前队员们心里要不调整好，一到场上真的是你刚 刚开始那十分钟对不上对手，人家是一种打架啊拼争，甚至是一种打仗的这种姿态来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无所谓啊，或者是感觉没准备好的一个状态，你根本对不上这个节奏啊，容易就是一开场就被对手拿捏住。所以说国足这场比赛赛前咱们国足将士们肯定也都了解到了，人家是没拿咱们当回事儿，是吧，就认为国足跟他已经是同一水平线的球队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所谓的哀兵必胜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国足一定要拿出一种跟对方第一秒钟开始厮杀这个劲儿啊，你认为你跟我是一个档次，我在场上一定要所谓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溜的过程当中我证明我比你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哎呦，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是刚来啊，提到今天降温的事儿，看到了好多朋友提到了天气啊，大脚星叔叔说喝点秋梨糖，小锅熬的是不错的，而且用小铜锅熬，哎，别说这味儿还真正啊，是吧？另外范青也说了，今天有点秋燥啊，大家都降降火气，哎，可不是嘛，秋燥啊，再加上国足的比赛，容易让大家火气开始上扬，尤其是很多朋友准备凌晨1点钟看球的啊，准备好了这些降火的东西啊，什么菊花茶呀，啊，秋梨膏啊，润肺的什么。啊，都得准备着呀。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飞腾工体他也说了，想要战胜越南还是一定要捧吴磊吗？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首发阵容的事啊，我这真不是捧吴磊，我觉得吴磊他回来的话大概率还是估计还得让他首发啊，您瞧着吧，这个咱不信咱打一赌啊，看吴磊是不是首发，因为他状态就算再不好的话，好像教练组就吴磊和艾克森这俩人把任何的一个要放到替补席上，似乎都是要经受一定的压力的呀。哎，这边还有朋友看到海豚朋友他说了，玩了10年的金元足球居然是沦落到了跟越南队比赛都是如临大敌的一个境地吗？他说怎么国足就这么的不自信吗？实力不够啊，这自信它是需要有实力的累积啊，包括你战绩的叠加才行的。国足前两场脆败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队，其实前两场比赛之前很多朋友也都是各种各样的有自信，是吧，啊，结果被现实打脸了，以至于国足找到借口了，说啊低估了对手，所以这一次如果成绩不理想的话应该没啥就是低估对手这借口了啊，至少这个借口应该是不太存在的一件事了啊。大海也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他说我再相信国足一回，今天晚上再看吧。可不是嘛，国足虐我千百遍，我待国足如初恋啊。这位大海这朋友您的心态保持得挺好的，确实咱们心里得保持敞亮一点啊，面对国足比赛，我相信啊，包括李铁铁指导还有国足将士们，他们在前方也是非常辛苦的，大家也理解理解啊，想这么长时间在海外去踢球，人生地不熟，加上过节都不能跟家人，包括这个双节啊，十一国庆还有中秋节都是在西亚那边过的，也都不容易，也都想家呀。我相信他们在场上是想赢球的，只不过看看咱们的实力到底是如何的。提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各种分析家专家也进行预测了，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中国足球的老朋友米卢老师啊，米卢先生也说到了，说哎，他似乎米卢作为2001年带领国足冲击世界杯成功的神奇教练，似乎他给国足啊这个建议什么的，哎，总是他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大家也听听吧，米卢指导他给国足的一些所谓的建议。这个记者就问了，说国足在过去2场比赛当中获得0分，现在整个团队受到巨大的压力。也问了米卢说，在您的这个教练生涯当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短时间内调整团队的心态，同时如何给团队解压呢？米卢说了，通常当人们分析比赛的时候总是谈论压力啊，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压力啊，它从何而来啊，以我米卢的经验，压力是不存在的。你看就米大师确实厉害啊，说唯一存在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那么你必须让球队做好准备，去比赛，去思考，把事情做好，不断重复他们在训练当中所做的一切，然后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他说，所以对我来说压力不存在，你只需要积极去思考，用最好的方式去准备，相信自己，享受比赛吧。兄弟们，压力是不存在的呀，这是米卢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哎，当然我想说米老师可能是太高了啊，他站的这个角度认为所谓的调整调整心态压力就不存在了啊，但是国足，对于国足来讲哪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了，米卢也说到了这个越南队最近几年进步非常快，他们前两场比赛其实跟澳大利亚和沙特比赛时候都表示了非常强的一个自信。这也问了米卢说，对于越南队这种自信，国足面对这么自信的一个对手，咱们怎么解决呢？米卢说了，谈到自信，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可以取得好的成绩。那么中国队比越南队有更多优秀的球员，所以对于赢的比赛要有自信呢。等等等等等等，他说相信李铁能找到一种方法，让球队拥有强大的团队精神，去发挥出最好的一种水平。同时他也是说要时刻记住李铁指导自己在2002年作为国家队队员时候做了什么那会儿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曾经的经历来激发现在的国足。看了这一大篇的这个米卢指导跟我们进行的建议和肺腑的一些话但是我觉得其中很多都是有点心灵鸡汤的这种感觉。对国足来讲，现在其实真的说什么建议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合适的一种改变适时的一种战术的这种指导立竿见影的不太可能这个对于现代足球来讲不太可能赛前说给你个指导像诸葛亮的这个锦囊妙计一般马上起效的，对不起，现在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只能说米卢指导这个建议，我认为如果国足真的在心里能接受下去，所谓的化这个压力为一种比赛的动力那其实还是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的。这边晨晨也提醒我了这边要给大家多加加精是吧看到了各位的这个精彩的留言都挺好的，等一会儿有时间了在放录音的过程当中，康乐给各位多加一加精。好，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继续跟康乐来进行互动交流国足大战之前您有哪些预言和建议，所谓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各位多给国足来点建议吧。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的其他方面，最近前国脚孙继海是接受了采访，他说呀，当年他留洋的时候在水晶宫那会儿也遭遇过欠薪，但是五年之后人水晶宫队还挺仗义的吧，还挺遵守规则的把这账给结清了。孙继海回忆说当时水晶宫出现了财务的危机，被另外的一个机构给托管了，当时也是不发钱，工资没有，然后经历了好长时间，一直到他离开水晶宫，那钱都没给发给他有点着急是吧，但是俱乐部马上重新调整，走上了正轨，一点点重新回到了英超这个行列。所有欠孙继海的工资，他说如果没记错应该是03年那会儿是全部的返还了，接近五年的时间全部返还，他说这更有规矩更有法治的一种做法呀。孙继海当然也是提到了说目前国内的足球俱乐部有一些是经营不善欠薪的状况他说咱们这个球员他说他当球员那一会儿其实已经有俱乐部欠薪了，那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窟窿会不会越来越大呢，还是在缩小，孙继海提出这样的疑问孙继海也说了还是会未来彻底堵死这样的一个窟窿呢，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去深究的一个问题吧。另外也关注到了国际足球方面曼联队的事儿曼联队最近一段时间由于 C 罗的回归是引来了世界各种球迷广泛的关注，可以说是成为了近来国际足坛当中俱乐部里的顶流球队这支球队现在处于一个这么好的状态之下，但是背后的老板似乎有出售曼联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根据相关的报道，近些时间关注到的是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曼联的实际控制人格雷泽兄弟家族是出售了曼联950万股的股票，总价值约1.8686亿美元，也就是1.3712亿英镑。 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次出售股票的数额较大，所以实际卖出的价格略低于其价值。950万股，约占格雷泽家族持股的8%。卖出之后，他们仍然是占有69%的曼联的股权呀。哎，不得不说，这个曼联的背后老板确实是一个操作的高手。我记得当年那会儿，这个家族入主曼联的，好像是曼联最被看低的时候啊。然后他低价是把曼联这些股份给抄到手了啊。现在曼联这个各种涨，现在套现了这么多啊，也被很多人分析认为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一次举动。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巴黎的球星姆巴佩吧。在姆巴佩表示今年夏天若离队只会去皇马之后，弗洛伦蒂诺似乎把姆巴佩也视为了囊中之物了，就觉得哎，你既然已经是有这个儿皇梦啊，从小就喜欢皇家马德里，那我必然把你给拿下了。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老佛爷弗洛伦蒂诺就表示说，姆巴佩的转会会在明年1月有进展，我们希望在1月1号能够敲定。尽管弗洛伦蒂诺事后宣称自己的意思是转会问题明年才有消息，但他仍然遭到了巴黎体育总监莱昂纳多的抨击。这莱昂纳多说了，皇马有点店大欺客啊，或者说是你这老字号招牌啊，这有点太骄横跋扈了吧。他说皇马这种做法已经持续2年的时间了，必须停止现有的行为。转会窗口如今已经关闭了。他说姆巴佩是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关系能够延续下去。皇马这种行为对巴黎他认为是缺乏尊重的。确实大巴黎现在人也不差钱是吧，背后的这财团，西亚那边财团太不差钱了。所以在不差钱这个层级上边，大巴黎是能跟曼城两个人掰手腕的啊。但是说句实话，在豪门这个层级当中，皇马这个金字招牌，包括最近实力稍微有点下降的巴塞罗那啊，巴萨这种金字招牌，仍然是豪门当中的顶流啊。当然了，法国的相关的体育媒体蒙特卡洛电台也表示，巴黎即将向姆巴佩提出新的续约报价，而这一次巴黎会给姆巴佩世界最高薪水，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薪水，同时愿意只给他签一份短约。如果姆巴佩签下短约的话，他就会决定自己未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种主动权。当然了，如果姆巴佩签下这个短约，那么意味着巴黎还面对着未来续约姆巴佩的问题。那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明姆巴佩还有可能很快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转会，甚至意味着姆巴佩还有可能自由转会。巴黎之所以愿意吃大亏，就是因为背后的卡塔尔财团要为2022年世界杯留足面子。如果姆巴佩作为法国头牌在2022年世界杯之前离开巴黎，那么身为东道主的卡塔尔显然会感觉好像挺没面子的是吧，你这怎么好像我差钱吗？不差钱，人家是为了证明不差钱。另外，梅西的巅峰期被认为也不会特别的长久，所以在梅西走下巅峰之后，大巴黎这一哥的位置肯定那就是给姆巴佩留着的。姆巴佩也愿意放走这个大巴黎，放走这姆巴佩进行重建什么什么的，未来是否留谁啊，培养谁，包括大巴黎别忘了还有一内马尔呢。所以这个涉及到俱乐部未来的一个长远的规划呀。好的，我们说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第38届百队杯的事儿。本台记者李维带来最新的报道。 每年暑假进行的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今年把8日的比赛放在了11期间举行，这在百队杯38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10月2号到6号，270支球队4409名参赛人员，经过了5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 ，U9 到 U12、U15、U17 以及高考男子组的冠军各有归属。昨天下午在昌平区回超大球场进行了 U12 男女混合组的决赛，结果斯巴达克队上演了绝杀的好戏，战胜了巴西队，获得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天北京连续降雨，几乎百队杯的比赛都是在雨中进行。北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说，雨中比赛既可以锻炼孩子的意志力，也会让他们学会如何进行雨战。 就是在2019年全国青运会的决赛赛场，我们的 U14 的队伍就是在这种雨天跟四川队进行比赛，

我真没铁指导的微信，我要李铁指导微信，我当时把这个链接给铁指导，我说您让这国足这群里边啊，早上听雄鸡唱晓，晚上听金戈铁马和体坛夜话，啊，国足技战术基本就不用您布置了。啊，晨晨他说了，国足今天确定应该是穿红色的衣服，是的，啊，应该穿我们这个最喜庆的主场的这个队服，红色的是。哎，这边还看到了大家，说加精的事儿，是的。给大家多加精啊，继续聊着啊，我这边给各位介绍其他方面的体育的资讯。篮球这边呢，随着 CBA 的联赛即将要开打了，这边关于首钢队还有各支球队的消息也是逐渐的出来了，给各位介绍一下。昨天根据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爆料说，首钢队的球员外援林书豪不会随北京首钢队前往赛区诸暨。宋翔是写道，根据消息源透露，北京首钢队是计划10号前往诸暨赛区备战新赛季的比赛，但是在10号出征的队伍当中呢，并不会包括后卫外援林书豪。林书豪目前仍然是在隔离当中，等隔离期结束之后，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尽量恢复身体的状态。关于林书豪具体归队的时间，目前无明确的说法，目前预估的是可能会在10月底。书豪如果能在10月底的话参加比赛，对首钢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注意。因为据我了解，这个赛季的这个外援规则，这个名额上面跟上个赛季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每队最多应该是能够请4个外援，比较豪的就能请得起的，那就请那么多的外援都可以的，但是呢，相关的对外援的上场的限制不像上个赛季那么的复杂。上个赛季我记得有什么这个有外援对没外援什么的，这个有外援对有外援什么的啊，这个是不同的上场的名额，但这个赛季统一的4节4人次啊，所以在联赛的第一阶段，哪个队外援比较齐整，或者说哪个队员比较多，那是相当占便宜的一件事儿了啊。大日清叔叔还有张翔的说，是不是全华班呢？这个好像现在都没有给出一个最最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据说都有可能。那各支球队现在都是按照有外援这样来准备的啊，现在大概率应该是有外援的。另外这边8338他说了，首钢队外援是不是还有大汉呢？啊，我也看到了，这两天还有信儿出来了，说汉密尔顿这一次据说也考虑他了啊，但是呢不一定，他不像这个书豪现在基本就到队了。另外还看到了这边俏他说了，广州的哈斯还有四川的亨特是加入了老马的北京北控，确实现在各支球队都在运作这个外援的情况啊。刚才给您分析到了第一阶段外援比较齐整，或者说谁的外援占便宜，那这个队整体的战绩可能就是比较的会靠前的了啊。好，大家继续可以说有 CBA 的相关的关心的事儿，都可以跟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如果有一些是我掌握的消息，可以最及时的跟各位进行相关的沟通。另外这边还看到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高保利等等朋友刚刚来打卡签到，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给各位来加精。另外今天聊的话题是国足大战之前您有哪些预言和建议，所谓的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欢迎各位来进行互动交流。另外关注到的是 CBA 公司是公布了新赛季第一阶段的竞赛规程之后呢，各支球队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特别是外援的签约成为了管理层的重中之重。据了解，目前山西队已经完成了对凯菲尔德的签约，目前球队已经是前往诸暨赛区开始着手准备新赛季的比赛。这个菲尔德大家可能看球的朋友比较熟悉，上个赛季效力于广厦队，场均贡献 14.3分、4.6个篮板和 5.7次助攻、1.7次抢断。另外他也曾经效力于新疆队，被称作史上最强175、虽然身高不高，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篮坛方面，早些时候西班牙著名运动员保罗·加索尔是在巴塞罗那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役。加索尔在发布会上表示，他退出职业篮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之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甚不容易呀。 过去几个赛季当中，加索尔一直饱受着脚伤的困扰，这是他最终做出退役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希望自己在享受比赛而不是靠拄拐行走和手术当中结束职业生涯。他也表示，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是超出了他曾经的梦想了，超额完成了梦想。41岁的加索尔成长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篮球俱乐部，成名之后远赴美国闯荡 NBA 联赛，曾效力于孟菲斯灰熊、洛杉矶湖人、芝加哥公牛还有圣安东尼奥马刺等球队，并两次随湖人队赢得了 NBA 的总冠军。离开 NBA 之后呢，加索尔又加盟了巴塞罗那队，并在上赛季帮助巴萨篮球队夺得了西班牙职业篮球甲级联赛的冠军。加索尔也被称作是西班牙历史上是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他曾随西班牙国家队征战五届的奥运会，并带领球队在2008北京、2012伦敦奥运会上都是拿到了银牌呀。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是夺得了铜牌，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遗憾啊，没能拿到奥运会的金牌。此外，他还曾帮西班牙队获得了2006年的世锦赛的冠军。这个冠军也是开启了西班牙队欧洲强队、世界顶级强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序幕吧。也期待着加索尔在退役之后能够在篮球的领域当中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收获。希望他有可能开一个篮球学校嘛，然后争取到我们中国来跟中国的更多年轻队员有很好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吧。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NBA 这边的消息，根据 NBA 著名的记者沃神的消息，布鲁克林篮网队目前仍不清楚欧文是否会接种新冠疫苗。篮网的主教练史蒂夫纳什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不会为了欧文一个人而更换训练场地。欧文最终是否会做出让步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听取队友和其他人的这个建议，完成纽约当地的规定啊，似乎现在大家都在猜测这样的一个，欧文能这么倔吗？啊，欧文，咱不知道这属什么的，我们中国人讲究说，哎，属牛的特别倔，啊，我怀疑欧文是属牛的呀，啊，欧文现在啊，据说沃神认为说这种希望可能在减弱，就是欧文不会听别人的建议啊。由于纽约当地的疫苗这个接种的规定非常的严格，欧文当天没能参加篮网队的训练。目前他没有资格参加主场的比赛和训练。而值得一提的是，欧文看上去反对疫苗的态度没有任何的松动，这让篮网做好了在主场训练和比赛当中失去他的相关的准备。沃神也说，如果欧文不接种疫苗，那么篮网可能不得不对其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啊。消息人士说，篮网队相信以凯文杜兰特和詹姆斯哈登为核心，他们仍有实力来冲击总冠军，也就是所谓的三核啊，大哥、二哥、刘备、关羽都在啊，三弟这张飞啊，不打疫苗的话，那估计球队把他就要清除掉了。大家觉得呢？三核少其一还能夺冠吗？啊，当然了，本地媒体也是说了，从圣迭戈回到纽约的篮网是进行了第一次训练啊，在最近的一次训练当中的篮网的主教练史蒂夫纳什谈到了欧文啊，就很强硬的表态说篮网不会迁就欧文。哎呀，这欧文咋办啊？你说，关键你说迁就一个欧文好办啊，联盟还有很多其他的球员呢，可能都看着欧文为标杆，所谓的你这大牌球星，我倒要看一看联盟的相关规则是不是啊行不上大牌球星啊。哎，别说联盟，不只是这个俱乐部相当的强硬，据说相关的薪资专家也是进行分析了。鲍比马克他说了，按照联盟与球员工会达成的协议，欧文每缺席一场主场比赛大约损失38万美元的这个薪水啊。两场这季后赛啊，季前赛的比赛还没到这个季后赛，包括这常规赛呢，欧文的损失就将会达到76.2万美元，而41场主场比赛，欧文的损失达到1560万美元，本赛季他的薪水达到353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相当高的天文数字的薪水，所以欧文还真得掂量点儿，到底是这个钱重要啊，还是钱重要，还是其他的重要啊？反正干啥事儿，咱都别钻到钱眼里，是吧？啊，你包括这个之前中国足球所谓的这个金元足球， 啊，其实前几年康乐就一直在批评这个机缘足球事，大家可以有兴趣的翻回前几年什么体坛夜话节目啊，就没少说机缘足球这事儿啊，就是钱啊确实很有用啊，但钱不是万能的呀啊，尤其对职业足球来讲，还需要更多的一种建设啊，包括 NBA 那屋对这个欧文啊跟钱这关系也得想好了啊。另外他不打疫苗这事儿，这个球队其他的这个队员们，我也看到很多都感觉到不满意的等等等等的。怎么跟球队的队友处好关系也很重要，更衣室关系啊，这欧文得罪不少人啊。谈到更衣室的关系，我最近又想到了，你看 C 罗回去了这个曼联，人处的就不错，而梅西呢在大巴黎啊，总感觉在场上踢球还是有点别别愣愣的。一个是梅西自己的状态好像没有百分之百调整好，但是我感觉到这其中难免有一些更衣室的磕磕绊绊，您说是吧？好的，我们走进冬奥会，再来关注一下冬奥的相关的消息。记者六号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获悉，位于北京延庆区的大福陀太阳能吸热塔启动施工改造，完工之后将会变身为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的景观项目之一。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记者金泽发回的最新报道：北京冬奥公园营业，市民为冬奥打 call。 说他是在新闻上面嘛有说到，然后他就赶快做了一个预约，然后我们就赶快过来了。 虽然连续下了几天的雨，但并不影响市民前往北京冬奥公园参观游览。9月29号国庆节放假前夕，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从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渠道当中，市民了解到这一讯息，十一期间纷纷前来打卡。马新月一家三口来公园进行徒步，发现了很多冬奥元素。 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水系的那么一个地图似的，然后有标志啊，然后还有一个莲花形状的，就跟那个心连心，爸爸还说呢，这就是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嘛， 一起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一起向未来。 而冬奥升温也让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冬奥氛围。 孩子那个学校刚刚也办了一个配饰节，就是专门为冬奥做的一个配饰，我们自己制作了一个奖牌。 就是我们做那个奖牌，上面有画冰墩墩还有雪融融的一些内容。 北京冬奥公园通过整合莲石湖、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等现状的公园，融合了冬奥、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等元素。于思博带着儿子来冬奥公园感受冬奥文化，本来想10月1号或者2号来，但是由于预约满了，只好时间顺延。其实奥运就在他们身边。 之前的时候一直关注冬奥，才知道这个冬奥公园刚刚开幕嘛。对，因为我们就在奥森旁边，然后但是就是专门特意的来，虽然下雨吧，但是也正好到这里面来走一走，散散步。 市民王东则是北京体育广播的忠实听众，每天早上在雄鸡唱晓中和主持人互动，了解冬奥讯息。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冬奥活动在园区内举行。 公园吧，感觉就是比较新，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在奥运会开之前，然后呢能在这里边多做一些宣传，那样的话效果非常好。 马拉松滨水跑是冬奥公园最佳的体验路段，这次修建提升将莲石湖区段内原有的4米宽的10公里漫步道路扩宽为6米的柔性沥青滨水跑道，为跑步爱好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拉松跑道上注入了冬奥元素，小雪花路面标志陪伴着长跑爱好者奔向终点。截止到10月7号，冬奥公园已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北京冬奥公园成为了市民了解冬奥的有效途径。 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体现，因为我觉得奥运嘛，你这个不是光仅仅只是赛事，它更应该就是通过这个活动来带动一下国民对这个冰雪活动的一个热爱。 在冬奥公园测试期间，游客需要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浏览。前往北京冬奥公园的市民均以开车和乘地铁的方式出行，大约需要40分钟到1个半小时，路途方便。 好的，我们还剩几分钟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顺便给各位加加精啊。这边鹏他说了这个欧文不打疫苗这事儿啊，他说了这可谓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是吧？这单田芳老师那评书经常说这句话呀，啥人都有啊，可不是吗？ 啊，北京五号线他说了啊，他说他早上要听雄鸡，晚上要听金戈铁马，是啊，经常看到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在晚上的金戈铁马当中，刚才有朋友说了，是不是也让专家多聊一聊？行，晚上的我看我联系几位这个知道内幕的专家啊，给各位好好的来分析分析啊。啊，因为今天早上我觉得大家聊的已经不错了，就没给各位安排专家啊。大家其实也都是向着专家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呀。好，这边还有看到了，大家还谈到了国足的事儿啊。哎呀，这国足你说咋办啊？今天所谓的证明之战嘛。乐意久他说了，大家的建议能有什么用啊？国足能听进去吗？帖子能听吗？啊，甭管他听不听，咱们先聊一明白，对吧？啊，再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肯定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总结啊。咱们提前聊一聊，也看一看各位，就是经常聊赛前聊，咱别说赛后诸葛亮没意思，赛前啊，如果您能给聊明白了，能精准的预测了啊，说明您是真懂球啊，是吧？这边还有朋友，杨恩阳他说了，没有啥建议给国足了。啊，两横一个竖干就完了，必须赢啊！您是也是玩王者的吗？王者里边的程咬金他就有这句话呀，是吧？啊，干就完了，可不是吗？啊，思雨他说了，国足大赛之前给国足建议，要不然这个国足将士们听听相声歌曲，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态吧，可不是吗？心态对于国足来讲可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啊！这，咱们经常讲国足把握不好心态，往往比赛当中啊，大赛里边只能发挥训练50%的水平，甚至30%水平，就是发挥失常。那今天啊，希望国足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临危不乱啊，咱们做好一切困难的准备，期待着明天凌晨1点钟国足面对越南队的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好的，今天的雄鸡畅想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康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奥运有范儿。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1度。今天在地面高压控制之下，京城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是个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但气温整体不高，昼夜温差较大，最高气温为18度，最低7度，请各位要合理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为中等。今天的气温在7度到18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较凉；夜间舒适度指数为4，体感较冷。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你有好的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